愁独自冲开千尺波浪，何妨历尽痛苦万里闯。从前落魄不必感慨失望，寻求在世间新的寄望。为了当初万千美丽梦想，云雾里留下满心好印象。离别了故乡，冲过碧波千百丈，为决心哪怕荆棘遍路上。谁能预料他朝都有风浪，难从现实去找梦想。从前愿望一朝转变失望，徒怀恨万里闯过对岸。为了新生亦应放下幻想，无复再怀念往昔的印象。凭藉了信心坚决去找希望，莫怕冷雨冰霜满路上。含愁独自冲开千尺波浪，何妨历尽痛苦万里闯。从前落魄不必感慨失望，寻求在世间新的寄望。为了当初万千美丽梦想，云雾里留下满心好印象。离别了故乡，冲过碧波千百丈，为决心哪怕荆棘遍路上。凭藉了信心坚决去找希望，莫怕冷雨冰霜满路上。